你好，我是蔡能。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如何设置淡入淡出和碰撞检测。我们在前一节学习了精灵的变形、放大和缩小，并且学习了如何使用精灵类和组的概念来管理精灵，制成动画。今天我将带你学习淡入淡出的碰撞热点的判断。所谓的淡入淡出，就是英文的 fade in 和 fade out。淡入淡出在电影、游戏、CG、操作系统、手机 UI、应用等等各种地方随处可见。那究竟什么是淡入淡出呢？它在游戏中究竟如何实现呢？在我们的打飞机游戏中，什么时候会用到这个操作呢？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，在我们玩过的打飞机游戏中，在每一关游戏开始的时候，都会有游戏画面逐渐出现的过程，短短几秒，从无到有，整个画面就呈现在你眼前了。同样，每一关结束的时候，也会有个画面逐渐消失的过程。从画面效果讲，这个画面从有到逐渐屏幕变暗，直到消失，或者反过来，由暗逐渐变亮，到完全进入画面的过程，就叫做淡入淡出。从声音角度讲，也存在淡入淡出，比如声音从无声到逐渐有声，或者从有声到逐渐无声。在 PyGame 中并不存在画面的淡入淡出这样的函数，需要我们自己去实现这样的功能。首先，如果我们想给这张图片进行淡入淡出处理的话，就需要对它进行阿尔法混合处理。我们在前面谈到过阿尔法混合，你可以理解成半透明，但是阿尔法混合究竟是什么呢？阿尔法混合就是将一部分被遮盖的图像进行半透明处理。在游戏引擎或者游戏库中，图像的阿尔法值是可以被修改的。每动态修改一次阿尔法值，就会让图像更透明或者更不透明。通过制作出阿尔法效果，我们可以在游戏中实现各种绚丽的效果。一般来讲，底层图形接口的颜色为32位的值，包含 RGB 以及 A。A 就是阿尔法，其中红色 R、绿色 G 和蓝色 B 各为8位，阿尔法也为8位，所以合起来是32位的颜色值。但如果不存在阿尔法通道，那么就是24位的颜色值，这个颜色都有256个级别的值，从程序角度是从0到 255， 而支持阿尔法通道的图片格式有 PNG、TIFF 等。但是如果没有带阿尔法透明通道的图，我们也可以在程序中设置它的阿尔法值来做透明。如果是 PyGame， 在 load image 函数的时候不要处理阿尔法，也就是不要调用 convert 阿尔法函数，具体为什么呢？我后面给你揭晓。我们在没有背景图片载入的时候做淡入淡出效果，就不是使用阿尔法通道了，而是需要 fill 函数来填充背景色。如果背景色是0:0:0，也就是纯黑的话，那么就需要将0:0:0逐渐变成255:255:255来变成纯白，或者你自己定义一个 RGB 值来完成最终淡出后的背景色。你可以点击文稿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段代码中，我们开始载入飞机图片。注意一下，我们没有用 convert 阿尔法。如果我们用了 convert 阿尔法，就会出现设置阿尔法的值没有任何作用，因为在载入的时候已经处理阿尔法值了。随后我们定一个变量 A， 这个 A 既作用在 screen.fill 上，将 fill 的 RGB 值进行变换，也作用在 set alpha 这个函数里，这个函数将图片的 surface 进行阿尔法值的设置，最后 delete 出来呈现在屏幕上。呈现的结果我放在文稿里了，你做出来之后也可以对比来看。其他图片也可以做阿尔法混合，我们将最早的背景 JPG 图片传入，进行阿尔法半透明调整，呈现的效果我同样也放在文稿里了，你做出来之后可以对比来看。说完了阿尔法混合，我们现在要来学习一下碰撞相关的内容。这个很好理解，飞机相撞就要用到碰撞。事实上，在游戏中，碰撞属于物理引擎的一部分，特别是在 3D 游戏当中，物理引擎是独立于图形引擎的一个模块。程序员需要将图形引擎的对象填入到物理引擎中，计算出碰撞的效果，然后再返回给图形引擎，给出画面效果。做的精致的 2D 游戏也有独立的物理引擎，专门检测碰撞、计算重力等等。但今天在我们的课程中，我将用浅显易懂、用你最能看懂的代码来解释碰撞是怎么回事。事实上，我们今天要讲到的碰撞是两个图片相交之间的碰撞检测，这并不算物理检测，而是图片检测。既然我们要检测的是图片，那么哪些前置信息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呢？首先，我们肯定要知道这两张需要碰撞图片的长宽，才能计算图片是否相交。在计算图片相交的时候，我们首先要知道它所在位置的 X 轴的起点，然后要知道它的图片宽度，然后我们要知道图片位置的 Y 起点，以及它的图片长度，这样我们就得到了图片的长宽。我们用上面的主角飞机图片和敌人飞机图片来做演示，让两架飞机面对面，敌人的飞机从上往下飞，主角的飞机从下往上飞。如果两架飞机碰到，我将在后台的命令行窗口显示一些字符串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定义这个碰撞函数。我在文稿里放了一段代码，我们来仔细的看一下这里面的几个函数。 首先 ，collide 函数拥有四个参数，第一个参数是第一幅图片的对象，第二个参数接收一个原组，接收第一幅图片所在的 x 轴和 y 轴，第三个参数是第二幅图片的对象，第四个参数接收一个原组，接收第二幅图片所在的 x 轴和 y 轴。随后，代码进入一个得到长宽的过程。AX1 获取 A 图片对象所在屏幕的 X 点的起始位置，这个位置由第二个参数的原组下标0提供。AX2 获取 A 图片对象所在屏幕的 X 点的终止位置，事实上是它的宽度。由于有 X 轴的起始坐标的关系，所以需要起始坐标加上图片宽度，才是它真实的 X 坐标结束点。AY2 获取 A 图片对象所在屏幕的 Y 点的起始位置，这个由第二个参数的原组下标1提供。AY2 获取 A 图片对象所在屏幕 Y 的终止位置，其实是它的长度，和前面的 X 轴一样，需要加上 Y 轴所在屏幕的位置，才是真正的 Y 轴的结束点。和 A 图片一个道理 ,B 图片我就不做具体阐述了。接下来我们需要知道整个图片所在的屏幕点，那么我们就需要用到 range 函数。Python 的 range 函数是自动形成的一串整数列表，它的函数原型是 range, 参数是 start, stop 和 step, 其中不长 step 可以省略，因为默认是1。所以如果在 range 中输入了开始和结束，就会形成一个列表，如果省略了 stop, 就会从0开始计数，形成一串列表，比如 range 5, 那就会形成0,1,2,3,4。我们在 range 中形成了一串列表，其中 A1 对应的是 A 图片 X 值的起始点到终止点的列表， A2 对应的是 A 图片 Y 值的起始点到终止点的列表，接下去的 B1 和 B2 就不做阐述了，和 A1 是相同的代码逻辑。随后我们就需要进行碰撞的检测了。首先我们先要判断 A 图片 X 轴的列表数字里面是不是存在 B 图片的 X 轴的数字，如果存在的话，那么就把计数加1跳出循环。接下来我们再判断 A 图片的 Y 轴的列表数字里面是不是存在 B 图片的 Y 轴的数字，如果存在的话，那么就返回为真，说明碰撞检测成功了。如果计数等于0或者计数等于1，但是并没有通过 Y 轴的列表检测，那么就返回为假。你可以点击文稿看一下这段传入参数的代码。我们在比列的绘制的时候， Y 轴加入了一个变量，就是 Y1 和 Y2， 其中主角的飞机 PRN 对象 Y 轴始终减1，敌人飞机 ENM 始终加1，为的就是让两架飞机对向飞过来并且检测碰撞。我们将 PLN 和 ENM 以及它们所在的位置分别传入 collide 函数进行检测。我们将在命令行后台打印 true 或者 false。如果是 false 就是没有碰撞，如果是 true 就是有碰撞了。当两架飞机碰撞的时候 true 就出现了，那是因为 X 轴和 Y 轴都有不同程度的重叠，所以在 collide 函数里面就返回了 true。 另外在 pygame 里，精灵类当中也有碰撞检测的类可以提供使用，但是使用碰撞检测类可以用来进行球形的判断，而不能用于矩形图片之间的判断。我们来总结一下，今天我和你讲解了淡入淡出以及碰撞的热点检测。我们需要设置阿尔法混合和背景填充来实现淡入淡出，而普通图像碰撞的检测则是通过判断图像 X 轴和 Y 轴是否重叠来实现。最后给你留个小问题吧，如果给你一张图片需要判断精准的碰撞，比如碰到机翼或者碰到某一个非矩形的位置，你该如何判断碰撞结果？欢迎留言说出你的看法，我在下